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这里有历史典故， 这里有神话传说， 这里是缤纷世界， 这里是奇闻天下。 诸位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俗话说，天下之大是无奇不有，您听说过石头上会长头发吗？您见过水井里的水会变色吗？这两件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还真的就发生了。今天我们的奇闻天下就要带大家一同解开这两个神奇的谜团。咱们首先来看一看这块会长头发的魔石。有一块来自本溪，高约20厘米，直径15厘米的石头被人交到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刘瑞玉教授的手中。这块来自海洋的鹅卵石正式成为了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馆藏生物标本。而能够成为馆藏的标本，是因为这块石头本身具有让人惊叹的层层谜团。第一个谜团就是石头生白发。从质地上看呢，这是一块普通的鹅卵石，但不同的是，在这块石头上面竟然生长着千余根白头发，而且呢还在长长。而第二个谜团就是这些白发竟然是空心儿的。有人用火柴点燃了一根头发，想不到一端刚一燃烧，另一端就冒出了烟。这第三个谜团就是它究竟是不是一块石头。专家检验了石头的成分，发现与海洋的白珊瑚的生长特性很相像，据此推断这块神秘的白发魔石不是真正的石头。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这块长了头发的石头是乳白色的，形状也很像人的头部，石头只有一面长了上千根白头发，头发长约5到10厘米，比人的头发还略粗一些，而且还没有分叉的。把这块长着白发的石头送给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的是本溪人田恩红。56岁的田恩红酷爱收藏石头，遇到这块石头是在1987年。那一次田恩红到崂山出差，在海边散步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位老人。当时这老人蹲在路边，面前摆放着一些石头在叫卖。喜欢收藏各种石头的田恩红凑过去一看，立刻被一块巴掌大的椭圆形的鹅卵石所吸引了。因为那石头上面竟然长着跟人的头发一样的白发，当时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这头发是不是粘上去的。田恩红见过不少奇形怪状的石头，但是长头发的却是第一次见到。他马上跑回了商店，买了一个高倍放大镜回来， 捧着这块石头仔细地端详了起来。在放大镜下，他看到白发的根部都有一些黑点，似乎不是粘上去的。于是他开始询价，想不到这老人一张嘴就是40000块呀。40000块对于两口子一个月工资只有70多块钱的田恩红来说，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他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但是田恩红的心里头实在是放不下那一石头的白发，连续几天他都要去老人的摊儿前看看那石头。石头是老人在海边捡的，而这位老人呢，就靠卖石头来养家糊口。田恩红一边和这老人聊天，一边往下砍价，最后这块石头以18000块的价格卖到了田恩红的手中。但是当田恩红捧着这石头准备回家时，兴奋劲儿却没了。他心里犯了嘀咕呀，因为他用家里几乎全部的积蓄换回了一块大石头，虽然是长了头发的石头，但是呢，也确实不是什么宝物。他怕妻子生气。果然，回家之后，夫妻俩还真的为此闹了一场矛盾。田恩红的儿媳妇回忆说，刚拿回家的时候，石头上的头发软软的，还有弹性。说父亲对这块石头是爱不释手，经常晚上把石头拿出来仔细的欣赏。而他自己呢，开始是觉得那人头般的石头像个怪物，有点吓人。但是时间长了，家里人呢，也都喜欢上了这块石头。他也总爱摸摸石头上长出的头发。更奇怪的是，这头发居然还能长长。田恩红回忆说，在把石头买回家后，大约过了半年的时间，石头上柔软的毛发有点变硬了，而且好像还长长了。于是他找来了尺子量，想不到原本40-50毫米的毛发，有的长到了60-70毫米长。石头从买回来就一直放在一木盒子当中，就连水都没沾过。突然长长的头发让田红全家人有点手足无措了，他们就想啊，这石头莫非还有生命吗？ 一块来自本溪、高约20厘米、直径约15厘米的石头上，竟然长出了白发。这块白发魔石形状像人的头部，只有一面长了上千根白头发。头发长约5至10厘米，比人的头发还略粗一些，没有分叉。它到底是什么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开白发魔石之谜。 奇石的神秘传出去之后，有人说它是一块钟乳石，还有人说是外星生命，这石头呢，也就得了一个白发魔石的名号。为什么石头上会长出头发来，而且还能继续生长呢？为了揭开石头生发的秘密，田恩红一家人带着他分别找了不少收藏界人士，还咨询过一些专家，甚至走访了不少科研单位，但一直没能找出答案来。2004年的时候，田恩红的儿媳妇把石头带到了北京大学地质系求教一番。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岩石专业博士生导师崔文元和古生物专家郝维成教授对生发石进行了初步检查，从毛发的结构上分析，首先排除了头发是人工制造的可能性。他们在石头与毛发之间发现了一层薄薄的物质，接着在毛发生长的边缘点了一滴稀盐酸，很快局部就出现了发泡的现象，也就是确定了那层物质是碳酸盐，头发就是从这层薄薄的物质上长出来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矿物长毛发的记载，于是专家们又对石头的成分进行了检验。他们发现这石头的成分与海洋当中的白珊瑚的生长特性很像，专家据此推断，这长了头发的石头极有可能是深水当中的一种生物。于是田恩红的儿媳妇又把石头带到了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的王永良先生介绍说，在这个全国最大规模的海洋生物标本馆里，有70万种标本，但是科研人员却是没有见过这种长了头发的石头。见过了石头之后，专家认为不大可能是植物，因为如果是海洋植物的话，首先它应当有颜色，如果没有颜色的话，那么它必定是经过淡水洗了、太阳晒了以后才会变成白色。果然，专家在检查后发现，这块石头的色素细胞早已经被破坏，毛发已经不是它本身的颜色了。于是专家们采取了放大镜检查、切片和脱钙、高倍显微镜观察等一系列的检测手段，最终认定这像毛发一样的物质，从它底部一直到生长端都是一个空管子，植物并没有这种现象。与此同时，也没有发现构成海洋植物的细胞结构存在，也就排除了长头发的石头是海洋植物的推测。那么这头发和石头之间的那层薄薄的物质又是什么呢？专家认为，那是构成骨骼的称为脊丁质或是角质的物质。王永良介绍说，这应当是一种生活在潮间带或是浅水区的海洋生物，是海洋生物附着在石块上后慢慢的生长逐渐形成的，而不是石头长出的头发。初步认定它是一种固着生活的高等无脊椎动物，属于半索动物门羽鳃纲头盘虫科头盘虫属直属头盘虫的亚属。头盘虫的基本构造就是一根细细的管子，这个管子是虫体分泌的，它就附着在石头贝壳的基质上，而在它的虫体前面的头部有一个像圆盘子一样的构造，所以叫做头盘虫，这是我国海洋生物种类的新纪录。对于这个石头的形成的专家是这样解释的，说这块石头经过浅水冲刷了多年，形成了卵石，被冲到了较深的海洋当中。由于没有了大的波浪冲刷，海洋动物头盘虫开始附着在上面生长。这种细管状的动物以海洋当中微小的生物为食，逐渐的生长。田恩洪买到石头的时候，可能这个生物体还是活着的，这也就解释了石头上的头发为什么会长的问题。这可能是这种奇特的海洋动物的管道当中还积存着一部分水，在有水的条件之下，它可能还能继续生长一段时间，但是随着水被消耗，大环境没有了，它也就不能够再生长了。而生物体本身都是由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些物质组成的，当它脱水之后就变得干燥，这样呢就可以像木炭那样燃烧了。目前许多已经发现和报道的海洋生物物种，由于人类的侵袭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在我国的近海已经很难被发现和采集，说明了近海在人类作用下生态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仅关系到海洋生物物种的灭绝，而且关系到咱们人类的生存环境，所以说环境保护迫在眉睫。 这里有历史典故， 这里有神话传说， 这里是缤纷世界， 这里是奇闻天下。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一种奇异的怪水不仅会无缘无故的变色，而且还有着很大的异味。30多年来，江西刘家村的村民一直在恐惧和猜测当中度过，而且这怪水可能导致怪病的传说也让村民不能安宁。怪水当中究竟隐含了怎样的秘密呢？江西南昌县的刘家村是一个离赣江不远的小村庄，跟其他村庄一样，这里村民的生活用水都是来自家里的压水井，只需要在自家的压水井里倒上一瓢水， 紧压几下就会引出无穷无尽的水。但是长久以来，刘家村的井水就有着一个令人不解的奇特现象，就是这里的村民甚至把它称作为怪水。为什么呢？据村民介绍，这些水刚压上来的时候看着很清亮、透明、清澈，但是只要放的时间稍微一长，或者是把水烧开之后，它就会变得又黄又浑。然而变黄仅仅是怪水的特殊现象之一，当人们把普通的茶水倒进刚刚从井里压上来的生水当中时，水的颜色则会发生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茶水会立刻变黑。村民们还说，这里的水不仅仅能够变色，而且还有很大的异味。看来这刘家村里的水确实古怪，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刘家村的怪水呢？据了解，刘家村里的村民用来取水的水井都不足20米深，这样的水井压出来的一般是储存于地下沙砾层的水。由于这个层地质比较疏松，又离地表较近，所以这层的地下水也很容易受到一些地表污染物渗透的威胁。那么会不会是村子周边某个工厂的污染物渗透到了地下呢？这个南昌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基本上没有工业，龙镇这一块工业污染是可以排除的。那么还有其他的污染吗？很快人们想到了村子附近的赣江。刘家村距离赣江不足600米，当赣江涨水的时候，这里的水井也会自动出水。由此也可以推断，假如赣江受到了污染，那么这里的村民从井里压出来的地下水也势必会受到影响。难道是这个原因导致了怪水的产生吗？不过南昌市内的居民饮用水也同样来自赣江，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假如是赣江的江水遭到污染的话，有关部门应该会马上监测到，并且会迅速采取解决措施。所以对于这怪水是由赣江污染所导致的这个推测，显然是不能够成立的。况且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这种情况就在刘家村已经发生了。村民吴大毛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落户在了刘家村。据这吴大毛回忆，村子是1970年从赣江边上搬过来的。在搬迁之前，刘家村的人一直都是在赣江当中挑水吃，但是村民每年都会被水淹。后来村子搬迁了，不再担心被水淹了，但是村民们的生活用水却成了问题。于是人们就决定挖上它两口井来解决全村人的吃水问题。但没想到一挖却就挖出了这种古怪之水。当时啊，这突如其来的怪现象让村民们是大吃一惊，怎么如此清澈的井水打上来不一会儿就变得又黄又浑了呢？四次挖井，结果挖出来的都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怪水。这就让村民们最终放弃了打井的念头，他们填了水井，重新挑上了扁担，继续到赣江边上去挑水来做生活之用。这种情况呢，过了2年之后得以好转。刘家村的村民尝试用沙子将怪水进行过滤，每家每户的压水井旁边都会安置一个装沙子的池子。令人惊讶的是，过滤之后这怪水居然真的不再变色了，味道也好了一些。而从那之后呢，村民们就开始喝起了这种经过过滤后的怪井水。但是人们始终还是不明白这怪水里头隐藏了什么样的奥秘。那么会不会是这一带的地底下有什么蹊跷呢？张毅是江西省国土厅环境处的一名专家，一直以来他都在从事对南昌地区地下水情况的研究工作。他在得知了刘家村怪水一事后，也应邀前来参加了调查。在村民的家中，张教授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了用来过滤怪水的沙池上。他发现池子里的沙与普通的沙相比要明显偏红。 张教授在其他地方也进行过调查，结果发现不仅是过滤的沙变红，村子里头只要是沾水的地方都会变色。凭借着他多年的研究经验推测，刘家村的怪水现象可能是由于地下水当中富含的铁离子所致。专家解释，怪水之所以会变红，是因为水中的二价铁离子被氧化成为了三价铁离子，这样它就会从水中析出，容易形成铁锈色的絮状沉淀物。那么遇到茶水变黑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茶当中含有大量的鞣酸，而这个鞣酸和水中的二价铁离子会发生反应，最终生成蓝黑色的鞣酸亚铁。一系列的化学试验证实了张教授的猜测。但是这些水中的铁离子又是从哪儿来的呢？难道刘家村的地下存在着某种矿产吗？然而根据之前的地质调查资料来看，刘家村不过是赣江边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它的附近根本没有任何矿产。那么刘家村怪水当中的铁锰元素究竟是从何而来呢？ 一种奇异的水不仅会无缘无故变色，而且还有很大的异味。30多年来，江西刘家村的村民一直在恐惧与猜测中度过，而且怪水可能导致怪病的传说也让村民不能安宁。怪水之中究竟隐含了怎样的秘密？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开江西刘家村怪水之谜。 刘家村属于赣江的河流下游，而根据地质学的研究表明，在很多河流的下游以及湖滨地区的泥土当中会有像铁沙子一样的铁锰结合，而这些地区由于它地势较平缓，河塘和湖岔也会比较多，往往会形成含有较多有机质的淤泥土层。淤泥当中含有很多的有机质，而这些有机质在一些厌氧细菌的化学分解下就容易产生一种酸性环境，铁锰结合在这种环境当中很容易会溶解，而这种溶解铁锰的水渗透到了沙砾层的地下水之后，将会将地下水污染，最终就会形成刘家村那种怪水现象。尽管这怪水之谜是解开了，但是这样的水究竟能不能喝？它对人体有没有危害呢？近几年来，村子里很多人得了结石病，当喝怪水可能导致结石病的消息在村子里头传开之后，再次引起了村民的一片恐慌。在得知了这个情况之后，南昌市有关部门立刻组织了专门的调查小组前往刘家村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刘家村村民患结石病的现象是在一个正常范围内，而且结石病和水质没有必然关系，因为结石和人们的牙齿骨骼一样，都是一种生物矿化现象，它的主要成分是钙，和饮用水当中摄入的铁和锰当然没有关系。刘家村的怪水究竟能不能喝，仍旧是调查人员面临的一个问题。他们在村子里头分别对未过滤的以及过滤后的井水都进行了取样检测，希望能够对这些怪水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检测。开始的几项检测都顺利的通过了，微生物和钙都在正常范围之内，但是当工作人员对铁锰含量进行检测时，却发现了令人震惊的现象。未过滤的水中铁超标12倍到42倍，过滤之后的水中铁基本上属于正常范围，未过滤的水中锰超标17倍到52倍，过滤之后仍旧超标5倍到25倍，这也就是过滤后的水仍然有些许怪味的原因。那么这样的水对人体会不会有什么危害呢？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解释，长期饮用含铁含锰过高的水对健康会有一定的影响，但至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危害，或者是危害到一个什么程度，这可能还要经过进一步的调查。